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哇，今晚大年初三啊，廖伟棠，咁不如我哋首先咧就恭祝大家听众咧新年快乐先啦。 系啦，同埋新春进步啊。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要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其实今日介绍嘅诗人咧，同上一集嘅诗人都好有渊源嘅。上一集我哋讲阿南啦，咁今集咧我哋讲呢个诗人咧叫马若嘅。咁马若咧可能仲比阿南更加之唔系太为人知啦。咁因为佢都好低调啦，冇乜点正式出版过诗集。咁佢可能就系同阿南一齐出过一本诗集嘅。咁佢同阿南好有趣喎，佢哋喺阿南嘅回忆入面呢，佢哋原来细细个已经识㗎喇。係点样识嘅呢？佢哋住喺同一个屋邨，就喺同一个球场上踢波。 哇， 咁阿南一开始就话佢哋可能打过交添。因为争波，咁后嚟呢又同我讲话，应该冇打过，我哋都好 friend 嘅咁。但呢两个人呢就因为自细识啦，同埋大家鍾意文学啦，同埋呢可能即係社会背景呢又比较相似啦，咁一直都系一种互相砥砺，一直都系文友啊。所以直到前几年呢，佢哋甚至系一起出咗一本书叫做两种习作在交流。咁呢本书呢可能系香港诗集史上最特别嘅一本书，因为系两个诗人嘅合集。而且个合集嘅样式好奇怪嘅，佢同一页呢係印咗两个人嘅诗，一个喺上边缺， 一个喺下 边缺，係可以将个脚开成为两本诗集都得嘅。但係呢佢哋之所以用呢种方式呢，我諗係因为佢哋两个呢所关注嘅题材又係若即若离嘅，香港嘅现实啦，佢哋嘅生活啦，咁佢哋大家嘅年龄啊，大家所嚟自嗰个时代好相似，但係呢又完全唔同嘅一种表述方式同埋情感嘅表現方式咁樣。 但如果我哋想話了解多啲阿馬若，其實佢嘅日常嘅工作係乜嘢呢？ 其實馬若好奇怪，佢做過好多工作，佢都算係嗰個時代呢佢係書院出身嘅。咁佢又做過報社啊，做過校對啊、編輯啊嗰啲咁。咁最有趣一個日線呢就係阿雅思先生呢提到佢話佢曾經做校對嘅時候呢，主編話要升佢做編輯，佢話唔做。 點解？ 佢話我寧願做校對，真係會簡單啊。單純好多，咁好多人係咁樣嘅。佢寫作呢，佢唔想將自己嘅工作同寫作混為一談。咁馬若呢亦都做過文職啦，但係佢又好特別嘅呢，就係佢又喺失業嘅時候呢，佢又做過一啲即係所謂嘅體力勞動啦，一啲地盤嘅工作啊等等，喺佢詩入面有寫到嘅。唔知係佢虛構呢，但係真係咁樣啦，我傾向相信係真係佢係接觸過。因为呢佢写得好真切啊，对嗰种生活。比如话呢首佢比较出名的一首诗叫做在床上写一首诗。 在床上写一首诗，马若。工人们都睡着了，我没有睡。我坐在床上，趁工人们睡着，开着那一盏小小的床头灯。我开了那一盏小小的床头灯，不过是想写下一首诗。我是那么的喜欢写诗，我是认真的，想到在夜晚能够安静地写一首诗多快乐。工人们都睡着了，灯光散落在他们的面上。日间做过落石屎、铺草鞋底、吊桶造渠的工作，一定很疲倦，工人们都深深的睡着了吧。我没有睡，我坐在床上，开了那一盏小小的床头灯，不过是想写一首诗。有时我需要移动，不免弄出轻微的声音。如果这样有骚扰到你们，醒来了不要骂我，我识做。写完这一首诗之后，我会立即熄灯立即睡。写完这一首诗之后，我会立即熄灯立即睡。 啱啱听过咧，就系马若嘅作品《在床上写一首诗》，哇，里面嘅内容都系提及工人喎、 哦。系啦，佢个成个好有故事情景咁样嘅，话佢侧边啲床上边瞓嘅工人都瞓着咗，咁我唔知系乜嘢咩工种啦，可以话系大家住埋一个宿舍咁样啦吓，咁佢可能系工人，亦都可能系一个工头之类咁样，但系咧佢好特别嘅就系其他工人瞓着嘅时候咧，佢就喺度写诗。 咁呢首诗呢就係、是、呢首诗本身，佢一开始话佢开始写诗，写到佢后嚟话佢就嚟写完呢首诗为止呢，咁呢首诗就完成咗啦。咁呢首诗嘅特别之处呢就係佢嗰种语调啊好从容，好淡淡咁样，佢唔会话係话好强烈嘅对比，话写诗同呢个劳动係有冲突嘅。因为好多人习惯嘅思维就觉得话写诗系啲有闲阶级嘅事啦，或者係话你坐喺啲熟睡嘅工人旁边，你写诗本身好似有原罪咁样嘅。好似你应该去同佢哋一起劳动一起休息，而唔应该系喺佢哋休息嘅时候你写诗。咁其实雅思先生呢有一篇文章提到呢首诗入面呢，就讲咗一个好有趣嘅嘢，就话假如呢首诗呢係喺同时代嘅大陆所写呢，即係70年代嘅大陆所写呢，肯定会被批判嘅。因为你竟然开住盏灯影响啲劳动阶级休息，你喺度写诗。咁但呢首诗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结尾嘅时候呢，佢重复咗两句，佢话写完这首诗之后呢，我会立即熄灯立即睡。咁呢两句呢嘅重复呢就显特别意味深长。其实呢我觉得佢喺度暗示緊我都系喺度进行緊一种劳作咁样。即系写作系一种劳作。咁点样将我呢种劳作同呢啲工人嘅劳作呢系画上一种等号呢，其实同样呢就系一种敬业。我写好晒首诗我先去瞓呢，其实就系一种敬业嚟嘅。咁样呢先会令到呢我写诗呢个行为呢唔系一种话即系大家可能以为系一种悠闲或者一种消磨时光咁样。即系对一个严肃嘅诗人嘅严谨嘅诗人呢，佢一定要写完写好呢首诗佢先去做，佢先至去休息。 所以佢就都有讲话醒来了不要骂我，我识做。 系啦，我识做呢个又都系雅思先生点出过嘅话，我识做呢种精神呢系香港人精神之一。咁即系如果话变咗一个比如话法国嘅浪漫诗人，咁佢可能话我写诗系天经地义嘅，我天才赋予嘅，点点点，即系我要同你系一种对立嘅吓。咁、如果话头先所讲呢个大陆呢种无产阶级诗人，佢可能就会自责啦，话我唔应该写诗啊，点点。但系香港咧就话佢系一种中间嘅状态，我会识做噶啦，我会协调好呢两样嘢，诗同埋现实。而且咧，对于佢嚟讲咧，呢、这个写诗呢个现实同埋呢个做工呢个现实嚟讲咧系平等嘅。 你问我有没有诗？忧虑、喜悦、马跃。忧虑，你问我有没有诗？这问题我一直思索着，但我正为失业而烦恼，托朋友找寻工作，说好，淡淡的，怎好似永远没有结果？我有时不免会沮丧和失望，可不管怎样，这些日子我都学晓忍耐和等待，学晓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时和淋雨泥我涂的情况下走一条崎岖的路，肚饿和口渴了吃一口苹果也可以充饥。讲真，我和你一样，同样喜欢坐在高雅的酒店内，红酒白酒的一杯一杯，听着醉人的情歌，兴致时走到舞池跳几下探戈。我本来就爱浪漫，就爱将霓虹灯火幻化成美丽的诗句，而此刻看着儿子在做功课却忧心忡忡。你问我有没有诗？什么有没有诗？我妻子今天接了一个电话，叫我明天去见工，这个晚上我恐怕又难以入眠了。 其实个题目都好令人尴尬啦，就是我想可能好多香港写诗的人呢都会碰到呢件事嘅。比如我试过有一次呢问人哋同样嘅问题呢，就係、是、问阿熊仔叔叔啊。咁呢个问题呢竟然导致咗熊仔叔叔好大嘅改变。咁因为嗰陣时呢係大概十年前啦，十几年前啦，我喺旺角开书店嘅时候呢，咁阿熊仔叔叔呢就上嚟行书店喎。咁呢我就认出佢係写过诗嘅嗰个熊仔叔叔，因为佢以前呢笔名叫无路，佢出过一本诗集嘅。咁我就问 你问佢有冇写诗。 係啦，我第一句话就话喂点呀，咁多年啦你仲有冇写诗呀？咁熊仔呢就窒咗啦，咁佢冇咦呀咁样，就唔知呀点点点咁样。但係呢冇几耐之后呢，我就睇到佢写嘅文章，佢有首诗 就話啊，有人問我仲有冇寫詩。咁其實呢個嘢就係暗合咗阿馬若呢首詩嘅，因為呢喺香港當然呢，我哋可能真係經常會因為一啲生活所迫嘅緣故呢，去放棄咗自己嘅愛好或者放棄咗自己嘅追求啦。咁但係呢，每當有人問起呢句話，我有冇有寫詩呢个问题嘅时候呢，我总会呢就会諗返起我写诗嗰个 时候嘅时光。就好似马若呢度咁样，佢冇直接回答啊我有未有诗，亦都冇写我到底系焦虑啊，定系觉得写唔写诗好似已经冇所谓啦咁样。反而呢佢系去即系将支笔一转啊，转去写呢个问我嗰个人同我之间嘅一种好微妙嘅关系，同埋一起行过嘅地方。跟住佢由头到尾都冇答有冇诗喎，咁但係呢呢成个过程又完成一首诗啦。咁而且呢佢入面提到呢嗰啲花鸟树木啊，全部其实呢係好似马若佢自己诗咁样嘅，就係好自然生成嘅。咁马若嘅诗呢係佢寫好多风景诗啊，但係佢嘅风景诗呢唔係话寫到好似比如话余光中啊、洛夫啊嗰种係好雄壮嗰种风景诗嚟嘅，佢全部係好淡然嘅，即係一切呢好自然而然咁样出现喺佢嘅诗入面。咁亦都好似呢首诗入面呢，呢首诗本身呢亦都係自然而然咁样产生嘅。其实呢首诗呢就好似西方呢有一种讲法，就叫关于诗嘅诗。 嗯， 即係佢通过写呢首诗嚟表达咗佢嘅诗观。佢认为呢写诗就应该系自然嘅，唔应该去催逼佢，可以随时行行停停跟住又出返嚟都得嘅。 嗯，所以就喺呢个诗嘅内容，大家就好自然就见到有树又会开花，跟住咧所有嘢都好自然咁诞生啦。 系啊，即系有啲似以前咧，即系所谓古代人讲嗰种诗品咁样，即系一切杂树生花，全莫不自然啊，就系咁样嘅境界。所以马若咧嘅诗咧，同后嚟咧有几个诗人咧，即系受有我谂，我觉得有啲受佢影响嘅诗人咧，比如话甚至钟国强嘅诗啊，都有呢种感觉嘅。好淡然淡然，但系呢你要好仔细读先睇到呢佢每一句话入面都蕴藏住啲心意。 係咁啊，跟住落嚟有马若嘅另外嘅一首作品啊，失业坐在黄石码头前看海。 失业坐在黄石码头前看海，马若。我看着海，灰灰蒙蒙的雾游移着，不定的这里那里，如此难以捉摸的这个接近夏季的早晨，竟感觉寒冷。我看着海很久了，是吧，满耳都是动荡的水声了。现在有些船只开始远行，天也有了光，海逐寸逐寸扩张，一边白另一边仍然灰暗。我看着海，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天未破晓前我已经走了一大段的路，但我为什么要坐在黄石码头前告诉你这些呢？ 好多首诗呢都涉及到失业啦，其实可能是佢嗰个时代呢常见嘅一个情况啊，比如七八十年代嘅时候，当然啦搵工又容易啊，失业又容易啦，其实呢样嘢呢同香港系嘅流动性系好大有关啦。但系佢失业呢佢系好自在自得其乐咁样喎，佢当然啦，我哋失业都会去码头看海啦，但系有啲人咧看看下海咧，可能就会有啲咩奇怪嘅谂法啦。但系对于佢嚟讲咧，佢就会觉得，咦，因为失业咧，反而咧我系对呢个世界更多咗一个留意啊，同埋咧会系发现咗一种所谓嘅无用嘅事物嘅有用。喺度，因为一个失业嘅人咧，对于呢个所谓香港呢个高速发展社会啦，大家都系顶硬上嘅社会啦，失业嘅人相当于系一个冇用嘅人，即系呢个价值观系好畸形嘅吓。我哋样样嘢都系睇佢对个社会有冇贡献，冇贡献嘅人咧就冇权获得佢应该得嘅嘢咁。 包括依家好多讲啲福利制度啊等等都系咁样啦，好细腻嘅可以讲。但系一个诗人咧，喺呢个社会结构入边咧，好似就系一个冇用嘅人咁样。即系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写诗，对如果用政府嗰种价值观嚟讲，当然啦，冇增加任何咩 GPD 啊，咩任何嘢，亦都唔会话带嚟一具体嘅收益，甚至对出版社嚟讲。分分鐘蝕錢嘅添，喺呢度咧更加像係一個失業嘅詩人添，即係呢種無用。但係咧，佢揾到嘅係咩咧？佢睇到個海，佢睇到個海咧係存在喺度咧。佢唔係為咗一種具體嘅存在，佢唔係話啊呢個海又會點樣啊變成電力啊，或者變成一種啊運輸嘅貿易發展嘅嘢啊等等。佢係喺一種靜觀入邊咧。佢發現到咧無用嘅嘢嘅好處喺邊度？佢本身嘅詩意喺邊度？因為我哋都係由畢業做到老退休，即係可能大半輩子咧都喺度不停咁做，係冇時候停落嚟嘅。但係詩歌咧係需要你停落嚟，即係我哋有時我哋平時睇一本書或者睇一首詩一個文學作品嘅時候咧，你嘅感覺就好似喺日常生活突然間斷裂咗咁樣。你停低咗，又用另一種速度去感受，尤其係詩啊，詩同睇小説唔同嘅，小説我哋可能一目十行咁樣睇落去，去睇電視劇咁樣睇噶嘛。但係詩咧，佢點解要分行呢？點解仲要分段呢？有時仲分得好犀利喎，即係 一個字係 一個字一行，或者咧兩行咧又一段咁樣，係點解呢？其實係就係想你慢啲，慢慢咁樣去享受呢個所謂嘅額外嘅時光啊。即係好似你將你原嚟嗰種生活打斷咗，去體驗另一個世界。咁比如呢度佢寫得個海，呢、這個海呢可能係維港啊，亦都可能係即係南海啊等等，即係香港可以睇到個海啦。但係香港個海嘅詩意係點樣嘅呢？咁佢呢度呢係用一種好忠實嘅方式去寫出嚟嘅，就係、是、呢個海係灰蒙蒙嘅，係無動於衷嘅，唔係好似比如有啲大陸嘅詩人寫得海有驚濤海浪啊，又好似咩弄潮兒啊等等嗰啲嘢出嚟，佢就係好平實咁樣面對緊呢個詩人。 係，咁似乎詩人嘅佢嘅視覺同我哋一般人睇就好唔同啦。譬如我哋話，如果真係失業咧，就覺得好負面啦。咁似乎呢首詩同埋跟住落嚟這清晨兩個沒有工作的人在露天茶在傾談咧，其實即係俾大家嘅感覺都唔係咁負面嘅事情啊。 呢首詩同下一首詩相連嘅地方咧，其實仲有一句嘅，就係佢話：也許沒有人相信天未破曉前，我已經走了一大段的路。呢度其實好有暗示嘅，因為咧，大家睇到一個坐喺海邊失業嘅人咧，以為哇你啊唔使翻工啦，你喺度消磨日子咧，覺得你好似喺浪費緊呢個社會資源咁樣。但係你有冇諗到我失業之前，佢話其實佢暗示緊嘅，我已經行咗一大段路，我係好辛苦嚟到呢度嘅，或者係我係付出咗好多好多體驗，或者付出好多汗水，我先嚟到呢度。嚟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唔好話將我抽離曬出嚟，你要睇到我做過啲乜嘢。 系啊， 咁呢度又令我谂翻我哋之前咧，其实介绍过咧，大望舒讲话大望舒行好远嘅路，去到呢个浅水湾咧拜祭萧红， 系 又系咁样嘅，即系诗歌咧系一个过程，或者系一个诗人对生命嘅体验咧，佢更重乎呢个过程，就唔系话个目的系重要嘅。包括佢阿马若写每一首诗都系嗰、那个过程系好长嘅。 谢清晨。两个没有工作的人坐在露天茶座倾谈，马若。我们坐在太阳伞下倾谈，倾谈什么？两个没有工作的人，今天去哪里游玩好呢？适时有凉风轻轻从山那边吹来，借清晨地上散满碎黄叶和红花，有点凄凉的景象不？以为是秋天么？其实是春天。借清晨有蝉鸣在高枝，有鸟儿觅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看着有一种飞的冲动。我们坐在太阳伞下倾谈，倾谈继续倾谈。两个没有工作的人，清闲不？有声音，侍者送来了两杯冻柠檬茶。有日影而绰约，在台和台之间有声音，侍者送来了两件牛油多士，一碗沙爹牛肉公仔面，一个热狗包。谁的心情好一些，吃多些？有白兰花香，软益清， 有人走过身旁，匆匆，脚步匆匆，匆匆，生命匆匆。这清晨好矛盾，有一点清凉，有一点炎热，有一点颜色，有一点灰色，有一点清闲，有一点匆匆。 啱啱听过就系《这清晨》，两个没有工作的人坐在露天茶在倾谈啊！ 嗱，呢次仲多咗个添上，上一集咧佢得一个人喺度失业，今次有两个人失业，两系啊，两个人失业咧，佢哋交流咩咧？佢哋竟然系冇交流揾工。 嗯， 嗱，呢啲就系诗嘅奇妙之处啦。如果正常情况话，哇，都系话边度有公开啊咁样啦。但系咧，佢哋两个咧，好似完全除咗个题目。提到失業，佢入面兩個人根本好似即係唔在乎失唔失業，反而係享受呢樣嘢。佢後面反覆提到匆匆匆匆，咁呢啲匆匆呢都係屬於嗰啲冇失業嘅人。 係啊， 只有呢兩個失咗業嘅人呢先至會留意到，哦，佢寫到呢個沙爹牛肉公仔面、熱狗啊呢啲嘅好處啊，即係平時我哋呢啲嘢對於我哋嚟講係填飽個肚嘅嚟噶嘛， 因為太匆匆 了。係咯，對於一個失業嘅人嚟講咧，佢先可以將所謂呢個抽離出嚟一個美感，其實就好似咧我哋成日講現象學咁樣。現象學嘅特色咧就係沙特講嘅，佢話如果你將一隻杯咧。不是用来喝咖啡，你是在欣赏这只杯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了现象学了。 哦， 是啦，诗歌又是很现象学的，失业也是很现象学的。 是啊，咁如果即係大家有冇工作都好啦，其实应该都试下放慢脚步，即係唔好真係太匆匆，咁你就可以体验到诗人呢佢哋所俾你嘅一啲即係特别嘅感觉啦。好，咁我哋今集呢时间差唔多啊，下一集呢会介绍另外一位诗人㗎。下集再见。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